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又嚟啦，咁啊，今个礼拜咁啊，点解都要录一节呢？咁啊，其实如果大家有听我嘅环节呢，咁啊，嚟緊呢两三礼拜又会源源不绝嘅，咁啊，基本上录到都干啦，成个人态呢都要留返一节，就係有一样嘢呢要同大家跟进下嘅。咁啊，记得应该係唔记得一个月定两个月前呢，我曾经讲过啊，一个某一度地方嘅足協足總嘅主席選舉呢，就其實就本來就話嗰陣時進行，但係原來又推到去應該係五月中嘅時候呢就進行咗，咁啊到而家呢先有機會同大家講返嘅。咁啊嗰陣時我覺得好灰㗎，就話喂西班牙足總就選新主席，喂應該都係維拿嗰啲餘孽啊就可以上場㗎啦，嗰、那個各位拉里娜，咁啊，应该如无意外都系佢嘅啩。你以往咁多个足总主席嘅选举，我都同大家讲过，咁啊，次次咧啲改革派咧都系兵败如山倒嘅，咁啊，次次都冇上唔到位嘅，咁啊，好正常，因为就本身。个体制入面系好多，仲系虽然个人即系可能系旧嗰派人，即系旧嗰个首领可能走咗啦，或者系要退居啦，唔选啦，咁就拱啲新人上去，但系个新人咧背后都系有佢嘅支持，或者有佢班所谓嘅团队仍然都留喺度啊嘛。所以如果你个改革派贸贸然真係想 challenge 到呢，挑战到佢真係成为新主席呢，真係要花好多嘅气力，要游说佢身边嘅人啦，要真係有实质嘅行动，真係喂喂我 ok 㗎，掂㗎，真係亦都係打晒好多关系先可以做到嘅。咁呢细估唔到，我觉得最冇可能发生嘅换班呢，竟然喺呢、這个啱啱應該五月中完咗嘅西班牙足總新主席嘅選舉入面呢就發生咗。話說就有兩個嘅候選人啦，一個就係剛才我講嘅拉里娜啦，本身係已經都係做副西班牙足總嘅副主席，即係嗰陣時都頂替維拿嘅時候都係做過代任嘅主席啦。咁然之後就係呢球員工會，西班牙球員工會嘅主席，咁就係、是、我都講咗啦，羅比利亞斯，咁呢、這個呢位我再講次啦，呢位就係踢過薩雷斯同埋最出名應該踢過利雲特嘅呢位球員，球員生涯呢就唔見得係十分之突出嘅啫，咁啊都係喺踢過西甲啦，亦都喺幫助過利雲特升班啦，咁啊出身都係喺西丙度出身嘅，咁啊球員時代就唔係十分之突出嘅呢位羅比利亞斯，咁但係退休之後呢，咁就佢又非常之活躍喺西班牙嘅球壇嘅，咁啊首先嘅嘢呢就係佢啊估唔到啦，佢呢我諗都唔會估唔到嘅，因為就好多個退休嘅球員或者係可能係喺國外啦，甚至乎如果西班牙兵呢都唔出都常見嘅，就係退休之後會進修嘅，咁一路進修呢就可能佢又讀法律嘅，咁做埋律師，即係有個律師嘅資格添，咁甚至乎好似有報道佢話啊讀埋 nursing， 我唔知係咪真㗎啦，咁但係就已經係見到佢咧，都係想鋪去喺足總又好，或者係體育西班牙體育機構做個佔可以佔一席，咁啊呢個條路咧，其實係好明顯見到佢係鋪緊嘅，好想係喺呢個咁嘅體制入邊咧，就創一番事業，咁就。最終啦，首先就佢就立足喺咁啊球員工會啦，因為始終佢個心態就係可能見到咧，而家哇呢個西班牙足總或者成個管理層好不堪，好多樣嘢咧，佢都冇為個球員方面嚟到諗，同埋西班牙聯賽會咧，即係 La Liga 咧，好多樣嘢都未必。從球迷啦，從球員啦， 同埋從其他持份者方面諗嘅。所以佢喺在位嘅期間啊，在位到七年嘅期間咧，其實就做咗非常之多嘅，咁陣間會有少少會諗翻啦。咁啊，呢七年入邊就基本上就令到佢咧，就其實立到好多地區嘅支持，同埋係本身係當然啦，咁就好多球員啦，甚至乎球迷都會支持呢位嘅盧比亞斯嘅，盧比亞斯呢個人呢，就其實呢就唔係啲好，雖然表面上以往啦，佢喺球員生涯上面就覺得一個樹入咗個好先生形象，咁啊譬如話同球員交往啊，同教練啊就好尊重啊，咁啊為人冇架子啊等等嘅，但係呢去到真係做啲行政工作嘅時候呢，就完全唔同咗啦，完全係十分之強硬，甚至乎係曾經如果大家記得啦，印象深刻嘅話呢，咁西班牙三四年季之前呢，就曾經有個有個罷工嘅，咁西班牙聯賽嗰度，咁球個罷工嘅起頭呢，就係由盧比亞斯引起，咁記得有一次就因為球會同埋賽會之間有啲嘢傾唔掂，咁另一次咧就我好記得就肯定係同個電視轉播權分賬有關，因為覺得喂你西班牙賽會攞咗個電視轉播權翻，但係點解分得個 0.5% 俾啲球會同埋個俾球員咧，咁樣唔合理啊嘛，成件事真係太過分啦，咁所以咧佢就發起一個罷工嘅行動，令到咧就呢兩次嚟講咧，都真係令到個西班牙咧就個西甲咧，我諗係起碼西甲係西乙啦，因為西班牙聯賽就管曬兩個聯賽咁啊，集體係遲咗開始，或者暫停咗，係真係發生過嘅。所以盧比亞斯喺呢方面就不遺餘力噶，就肯定咧就不怕任何嘅勢力嘅，就照去嘅，同埋都幾強勢嘅管治嘅，咁已樹立咗呢個咁嘅風格出嚟㗎喇喺嗰陣時。咁今次金堂咁直接打大佬喇喎，咁直接打呢個拉里娜，咁就其實呢本身呢未選舉之前呢，盧比亞斯都製造咗一段嘅風波㗎喇，咁風波呢就喺佢嘅未選之前，應該去年11月嗰時呢就動，當陣時韋蘭係未正式落台嘅，印象中係好似未正式落台嘅，嗰陣時都係話佢話涉嫌咗好多單嘅，應該如果冇記錯係多過七宗罪，起碼都有八九宗罪，同佢挪用公款啊，製造假文件啊，甚至乎其他利益輸送上面啊，好有缺失啊等等嘅問題呢都係有關係嘅。咁呢當陣時韋蘭未正式被捕，但係呢盧比亞斯就及待就話：喂，你呢條友在位咁多年，做到咁多衰嘢，佢同韋蘭呢講返其實有少少關係嘅，我之後我尾段會再講啦。即係知道咗呢條友原來真係嘩咁多年以來真係私相受得好犀利，真係想撥亂反正啦。咁呢就寫一個彈劾嘅議案，咁呢就希望呢聯手議會入面所有嘅成員嚟到真係彈劾佢，咁要過三分二先去彈劾嘅，又好似香港咁要過三分二，但係就好似之後都唔成功嘅，如果我冇記錯係唔成功嘅，佢你搵唔到足夠嘅人數嚟到彈劾佢，咁已經係製造咗一單嘢出嚟啦，喺佢未正式話選新嘅西班牙嘅主席之後，當喂嗱啦正式好似被拘捕啊，或者同埋之後真係正式辭職咗之後呢，咁呢佢呢就直接同拉里亞就有競爭啦，咁喺個競選造勢嘅期間呢，當然啦盧比亞斯就已經擺咗好有空有成竹嘅樣子，就話喂我就好有信心會贏㗎，同埋呢而家呢個時候一定係要有改變嘅時候，就希望啊大家真係要希望大家就真係 注視一樣嘢，同埋就 support 佢，支持佢啦，可以做到呢個咁嘅改革，同埋佢同埋對西班牙足球嘅改變咁等等。咁啊，我開頭以為喂你都係滿腔熱血啫，究竟有冇真係實質嘅支持先？因為本身西班牙選舉咧，即係西班牙呢、這個足協主席嘅選舉咧，其實咧本身就有130多位。嘅人嘅議會嘅人士可以投票嘅，咁啊成員都應該除咗包括入邊嘅成員之外咧，亦都包當然啦，所有呢啲選主席嘅肯定會包括啲球員工會啊，某部分球員啊，甚至球迷我唔記得有冇啦，咁但係都會包括其他唔同嘅界別嘅人士，咁咧都會包括埋地方。足協嘅主席啦，因為佢分西班牙分咗好多區域㗎嘛，咁分咗好多區，每個地區呢都有獨立嗰個嘅地區嘅足協嘅主席嘅，咁咁樣，咁所以呢啲嘢夾埋埋就變成咗130多位嘅選舉人啦。咁呢初頭都以為喂拉里亞勢力應該仲係好強大啦，雖然韋納就真係呢、這個真係咁無惡不作，所謂嘅無惡不作嘅前主席，咁但係似乎拉里娜都應該會鞏固咗佢嘅核心啦，係咪先？啊，誰不知估唔到最後五月中嘅結果係咁出人意表㗎，咁啊真係估唔到。最後呢盧比亞斯唔係緊贏啊，係以真係較為大比數嘅情況之下呢就贏咗拉里娜，就成功真係如佢賽前所料啦。選舉前所要啦，真係做到西班牙新任嘅足總主席，咁啊估唔到㗎，個比數係80-56啊，應該就係、是，咁、真係完全估唔到，係真係較為大嘅比數。咁事後都有報道都講話，咦，其實呢拉里娜呢就本身陣營啊，某部分嘅支持者呢，其實就之後喺投票嗰度呢，其實就都可能都表態，會即係轉向咗啊盧比亞斯個陣營，因為就始終覺得拉里娜個印象或者形象唔算太好嘛。雖然拉里娜就有達巴斯呢位西班牙賽會嘅主席嘅支持啦，因為達巴斯亦都係本身唔妥啦盧比亞斯嘅，咁啊但係。攞佢 support 冇用，其他嗰啲咧似乎咧就紛紛投向盧比亞斯，同埋盧比亞斯有一樣嘢又做咗好嘅，因為第一啦，咁肯定球員工會嗰啲選舉人肯定支持佢噶啦，唔使講啦，因為就真係喺呢七年佢在任期間咧，真係有實質嘢係做咗出嚟，真係表同埋個表態就話次次咧所有嘢咧。所有有爭議的地方咧，都係會傾向翻佢球員嗰方面嘅，咁所以其實球員工會咧就對佢非常之 support 嘅，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對地方嘅球會咧都做咗啲功夫嘅，咁有為數不少嘅區域嘅球會咧，地方區域球會咧係最終原來投票咗俾佢嘅，咁所以盧比亞斯今次一舉可以即係暫時將韋納即係殘餘勢力可以打敗同埋擊敗咧，咁真係有少少意外嘅，咁只可以話佢喺個關係啦同埋。真係喺個選舉個運動上面呢咁做得好嘅，咁叫做係因為過往嚟講呢韋納長期在任真係冇人 challenge 佢嘅，咁有新人加入呢叫做呢有新嘅衝擊，同埋個個呢都想真係好想變呀，似乎真係即係由上而下都想嚟嗰個變革，你亦都唔想喂因為韋納而整到西班牙足總咁臭呀，喂你西班牙國家隊咁好，西班牙青訓咁好，但你竟然這個足總是這樣，真是足球的圈的人士都覺得喂整個國家隊和所有的球員都不配有一個這麼差的博啦，是不是不配的嘛，所以其實就真是改革的心我想是有一部分人都幾熱切的，所以今次選了盧比利亞斯上去呢，其實看看點啦，真是他的盧比利亞斯的新班子呢就其實本身就 有都會值都要留意一下嘅，咁啊本身係咪值得會可以期待一下咧？咁啊最大嘅亮點咧就唔使講噶啦，佢喺呢個本身個 board 咧，而家就啱啱成立咗啦，個 board 咧就本身由17個人減到14個人，咁啊其實就一個姿態就話，喂，我係想精簡同埋想實事求是，真係做嘢，唔係想請啲冗員。咁第二咧，佢入邊咧就。首次其實就應該唔係咩新嘅事物，可能其他地方足協都會有嘅，或者甚至乎最高協辦機構啦 ，FIFA 都有啦，都已經加入咗呢個元素啦。咁但係咧喺西班牙入邊係全新嘅。你記得如果你冇大家冇仲係有少少印象嘅話，都講過西班牙女子足球咧。喺西班牙嘅地位就以往嚟講十分之低，係近呢幾年先慢慢起步。咁我有一集都同你大家講過西班牙女子國家隊嘅艱辛史啊，咁啊唔重複啦。咁所以其實係女子咧，不但止女子足球員，甚至乎女子可以入最高入足總嚟到做一個職位咧，其實係幾困難嘅一回事。但係羅比亞利亞斯上場之後呢，就揀咗唔係一個係三位女性嘅人員嚟到入主咗呢個嘅董事局。咁呢咁第一位就最緊要就係呢安娜蒙老師呢位呢其實已經都係喺個波入面做一個副主席嘅角色啦。呢個安娜蒙老師就都係喺女足咧，西班牙女足嘅界別入面都係叫做領導嘅人物角色啦。正式佢做啲乜嘢咧，我就唔記咗啦。但係佢都係一個幾緊要嘅人物嚟㗎。咁啊，有咗佢入面喺度咧，咁其實而家佢咧就做緊一個誠信部分嘅，即係關於可能係上至成個足總管理層嘅誠信啦，下至可能係成個足球界嘅誠信啦，都係佢管嘅，所以呢樣嘢好把關，好緊要㗎。咁因為本身你一確有誠信，過往委嗱在職咁多年冇㗎嘛，即係佢話乜就乜㗎嘛，咁啊要甚至乎去到即係佢被揭發咗啲嘢之後，先原來覺得哇，原來你背後做咗啲咁嘅嘢㗎，完全係完冇誠信可言，所以咧。呢樣嘢啊，而家西班牙嘅足總要做最緊要咧，就係保持翻有個透明度同埋誠信喺度，令到咧個真係令到個外界對翻佢哋係有個信心先啦，起碼就建立翻一個好良好嘅印象先。所以呢個位係實好緊要。咁正正咧呢個咁緊要嘅位置，就俾嗰個女士負責。咁啊，亦都係一個我諗係一個。信息就話俾大家，喂，女士呢都可以擔當要職嘅。咁啊，同時間佢都邀請過兩位嘅成員啦，另外兩位嘅女士嘅成員。咁啊，一個就係馬天尼斯，另一個就係甘沙利斯。咁啊，兩師呢就做咗其中一個嘅代言發言人。咁啊，其實佢入面呢除咗嗱，佢好簡單啦，入面就其實而家變咗八個咧係有職位名嘅人，另外其他啲應該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全部應該係17個，係啊 ，sorry， 唔係去到14個，我數錯咗啊，不好意思啊，係17個，咁啊本身之前仲更加多啲嘅，咁啊而家十七個咧，咁啊有一半咧就有一個代言人嚟嘅，咁代言人角色咧雖然就冇詳細講明，但係。就好明顯就話，喂，我哋都要廣納其他地人士嘅意見嘅。咁當中有兩位女士咧，就證明咗咧，佢第一咁就好明顯就想，即係女足喺個西班牙足總嘅地位就越嚟越重要啦。呢個係一個訊息啦。第二就係話，喂，所有人嘅意見，不論男女，我哋係好平等同埋好開放。其實就胡羅比亞斯就一如佢以往建立形象，就係建立咗好開明嘅印象俾人哋，咁啊令到起碼我唔好講佢會唔會做啲實質嘢啦，因為佢將約啫就維持到去到2020年，但係唔好講佢之後佢會做嘅嘢，起碼第一個印象就話，喂，我哋肯定咧就會講啦唔同意見，然之後咧就希望成個 團隊就進步。咁啊，呢個係較為一個幾好嘅信息嘅叫做。咁其他嗰啲代言人呢，咁啊，其實就代邊個為邊個代言呢？除咗為李足代言之外，就係為本身呢。因為西班牙頭先講咗啦，好多地方區域嘅足球機構，咁嗰啲足球機構其實就係譬如啦，梅西亞省啊、阿拉干啊、卡泰隆尼亞、華倫西亞省、啊、等等咧，安達魯西亞等等，呢全部咧都係一個地區嘅足協嘅，咁啊地區嘅足總嘅，咁啊。而家呢班人呢就係、是、本身係由嗰度出嚟嘅、啊、由嗰度出嚟咁啊，所以好緊要所有嘅地方呢個勢力呢或者係地方嘅意見呢其實都要聽嘅。咁啊就係、是、呢盧比亞斯同佢大眾講嗰呢個例子。咁啊以往係咪有所謂嘅代言人呢就我就冇 check 返嘅，但係就算係有嘅話，我覺得冇今次咁有代表性啦，同埋廣泛性啦。如果你睇埋嗰啲個名單咧，名單入面咧，真係除咗頭先嗰兩位女性之外，其另外嗰啲全部都係地方各個地方啊，即係唔同區域嘅足協嘅負責人咁樣。咁啊，本身係有職位嗰班係點咧？本身有職位嗰班咧，其實都係有啲名堂嘅，咁啊，譬如做書記嗰位啦，金絲啦，金寶絲啦，就其實就本身咧就喺個本身就喺個體育議會啊，最高嘅體育議會，西班牙最高嘅體育議會啊，叫做啊，即係所謂嘅最高體育議會就係西班牙嘅體育。總局，你可以當係體育總局咁樣辦啦，就喺入面呢做擔咗一個都幾緊要嘅角色嘅。咁啊，之前嚟講，除咗呢樣嘢之外，佢都係喺個仲裁會啊 ，sorry， 應該係更加準確啲嚟講，喺個仲裁會，西班牙體育仲裁會嗰度咧，就做咗一個好緊要嘅把關角色嘅。呢、這個金絲咧，就如果去到呢個總書記個位咧，秘書啊 ，sorry。仲咩講咩書記咁中國化？講秘書嘅位咧，就其實係都幾緊要嘅。咁佢揾咗一個喺政府叫做有經驗嘅人翻嚟咧，就其實就幫到佢直接咧幫到足總，同埋喺西班牙體育政府體育機構入面咧，可以有個橋梁喺度，可以做到啦。冇緊要嘅。咁另外咧，佢都搭埋另一條橋。咁呢條橋咧就係、是。經濟嘅副主席蘇比斯，因為呢個蘇比斯呢由本身呢就卡泰隆尼亞人嚟嘅，咁啊亦都係喺卡泰隆尼亞地方嘅足球主席就做咗好幾年，同埋聲望都幾高㗎，呢個蘇比斯做得非常之唔錯，咁啊有埋佢喺度主把關即經濟呢一環呢，我諗經濟呢一環係西班牙足總而家係十分之重要的一回事，因為就過往啲數目大家知道啦，喺韋拿個時期呢就十分之唔清楚嘅，係好多帳面上面呢原來而家可能發現咦佢可能有啲數嘩原來係造假喎，甚至乎係完全唔清唔楚喎，咁所以而家不論係喺個數目上面啦，或者係喺個西班牙足總本身嘅財政狀況啦，我諗係嚟緊嘅時間亦都係緊要，咁所以個蘇比斯亦都請到一個咁有聲望嘅人翻嚟咧，都希望可以鎮得住而家入面內部嘅問題。咁啊，其餘嗰啲職業足球嘅副主席啦，職業足球部嘅副主席蘇亞雷斯啦，咁啊業餘嘅巴斯達啦。女子足球副主席嘅阿摩啦，同埋頭先講嘅蒙路斯啊，書記嘅班特斯啊，同埋小五人足球啊，即係小型足球嘅洛查，呢啲呢其實全部都係呢有個來頭呢，就其實來自地方足球嘅人員。咁啊嗱，好得意嘅一樣嘢就係咧，今次佢揀呢八位有職位嘅董事局嘅人成員咧，就其實咧本身有一部分咧嚟自一啲好平時都係非常之不起眼嘅地方 足協嘅官員。咁今次咧，佢其中個揀咧，即係譬如揀咗我大概啦，大概記得啦。如果蘇亞雷斯啊，咁啊頭先蘇比斯講過卡塔隆尼亞啦，咁蘇亞雷斯、巴斯達同埋阿摩等等咧。呢幾個呢，如果冇記錯，全部都係從嗰啲真係細好細嘅，同埋即係唔係大省嗰啲地方落出嘅。譬如就納維拉啦，咁納維拉就係喺巴斯克區域嘅隔離嗰個一個省份啦。咁仲有兩個海外離島即係喺叫做喺國土入面呢，都唔係喺西班牙本土入面㗎，咁真係兩個都幾較為遠嘅島嶼入面呢，就揀咗上述嗰幾位人士入去㗎。咁一個就係巴力島啦，一個就係簡拿利島。簡拿利島呢就應該係拉斯帕馬斯嗰度嘅。巴拉力呢，我就要 check 返巴拉力有冇啲好緊要嘅一個足球隊咧，巴拉力就係馬略卡咁啊，所以呢兩個咧，嗱呢兩個地方咧，其實都緊要噶，其實都緊要，即係佢當地嘅足球亦都係有個西甲或者西乙嘅代表喺度咧，咁啊其實就亦都擺咗一個姿態，就話喂嗱，逢身所有西班牙國土入面嘅地方足球我都重視，同埋我都會有個代表喺入面嘅。咁大家唔使驚，我就肯定呢就會正如佢上任之後即刻講啦，改變係避免嘅，避免唔到㗎啦，係勢在必行㗎啦，已經講咗呢句啦。咁所以我諗佢第一樣上場要改變嘅呢，就係個執法嗰個制度啦，執法嗰個系統啦，同埋呢最緊要係個數目要清楚。咁所以其實呢佢已經喺個董事會第一次會議嘅入面已經講咗話，喂，一定要揾個外部嘅 audit， 外部嘅核數團隊嚟到咧，就真真正正係查翻所有同埋整頓翻所有西班牙足總入面嘅數目，所以數目要清楚，所以係一定要安咗內，然之後先可以。而擴外嘅，咁佢呢個政策呢就都幾正路啊，同埋大家聽落去，喂，聽咗咁耐，頭先都講咗咁多，都覺得佢咦都係應該正面㗎喎，應該都可以維持返佢喺球員工會嗰陣時做嘅嘢，同埋做嘅態度啊，同埋咁應該出嚟去有啲積極啦啩，係咪先咩，雖然佢就掛頭牌就話啊要有效率，要實行到同埋高度嘅透明度，咁啊喺決策嗰時候一定要有呢啲嘢先做到嘅，咁啊建立咗好嘅印象，但係呢個印象嘅背後呢就唔係完全冇隱憂㗎，咁雖然佢今次個勝利就叫做大比數㗎，同埋叫做有代表性，我諗係又會大部分人都服佢，同埋大部分人都緊等緊佢究竟有咩新嘅政策可以出台，但係唔好忘記有兩件事。第一啊，佢呢其實係咪真真正正一個改革派呢，我會有少少嘅疑問，咁因為佢在於佢嘅背景，咁佢背景呢頭先講咗啦，同韋拿呢其實會有少少嘅關係，咁關係上變成人一開始呢，韋拿未辭職同埋未俾人揭發之前呢，其實已經預定咗佢做主席嘅接班人㗎啦。我諗呢樣嘢佢自己會知嘅。咁啊，但係因為有一件事啦，嗰件事就係韋拿唔支持盧比亞斯喺個最高體育嘅議會啊，即係西班牙最高嘅體育機構入面呢，就有一個成員嘅職位。就唔支持佢嘅，咁啊，所以咧，盧比利亞斯一怒之下咧，就起佢飛腳，咁咧，亦都真係決裂，即係就亦都反咗面嘅，咁正值做反面就當時即係冇幾耐之後咧，就爆發咗韋拿嘅醜聞啦，咁所以咧， 一筆即係所以呢就正即係名正言順就可以真係反佢啦，即係反起佢就即係直頭係對佢窮追猛打，頭先我講咗啦，甚至乎要彈劾佢罷免佢。咁所以其實究竟選主席呢樣嘢係佢心思熟慮啊，定係為咗一時之氣啊，定係其實就係只不過係本身你叫大家都要記住一樣嘢，佢本身其實一開始都係偉娜嘅忠從追隨者嚟嘅。記住呢樣嘢，佢係支持華納嘅，只不過名義上佢之後知道原來佢背後咗咁多陰質嘢同埋衰嘢㗎喎，啊所以先反佢。咁但係佢本身真真正正上咗場之後，會唔會係維持返佢球員工會時嘅做嘅嘢呢？真係要觀察啦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一個披住面具嘅一個偉納嘅意勢或者偉納嘅翻版呢？真係唔可以抹殺佢呢樣嘢㗎，唔可以太過話篤定話啊佢上場一定係有新一片天啊，雖然而家所有嘢都係正面。嗱呢樣嘢要大家要留意嘅，咁啊希望就唔好俾我講中佢上場之後就變咗一個變咗另外一個人啦，或者係最因為呢啲行政人員呢，甚至乎從政球壇政治有關嘢呢，其實都係好常見的一樣嘢，就係上咗場之後會變咗第二個人嘅。咁你政治嗰度都大家都睇到啦。成日話國家選國家元首或者選總統啊，上場之前又講到天花龍鳳，上咗之後呢有幾多真係兑現呢？咁啊，有幾多可能連個性格都可能嚟個180度大轉變呢？咁呢樣嘢係要值得探討嘅。咁啊，第二樣嘢佢有隱憂咧，就係同塔拔斯咁啊，呢個西班牙賽會嘅主席咁啊，塔拔斯就本身咧其實佢頭先講咗咧，同佢唔係太有咬言嘅。咁同佢唔咬言咧，唔單單只係因為選舉前夕咧。盧比亞斯搞多啲大龍鳳啊，或者喺個競選嘅期間呢，佢同塔拔斯都有個意見上好明顯嘅分歧啊，或者塔拔斯可能都唔鍾意佢嘅作風啊等等。哇，塔拔斯其實都曾經喺期間都講過話，喂，我真係唔係好想盧比亞斯做主席喎，同埋我唔覺得佢係好好適合嘅人選喎，都已經係證明咗呢兩者呢係有個唔啱碼喺度。咁啊，佢個唔啱碼呢甚至乎其實可以推到去之前嘅可能係喺佢出任咗球員工會主席嘅期間呢就發生嘅。咁啊，除咗頭先我講嗰兩個罷工嘅事件啦，因為嗰兩個罷工事件呢就西班牙嘅足總呢就支持㗎喎，又支持呢樣嘢，我想成件事唔係唔該你球員啊球隊啊同埋西班牙賽會唔該你搞得掂清楚先啦。咁我呢就動用我嘅權利，然之後呢就支持啊球員工會所搞嘅工業行動。咁啊此舉呢就已經呢其實就埋下咗塔拔斯同埋盧比亞斯當中嘅一個紅溝啦。咁因為呢兩者喂直接對抗對壘喎，大佬話你搞禍咗我聯賽嘅 schedule 喎，唔掂喎大佬，咁你即係壞我好事啫，壞我嘅日常嘅工作啫。咁其實已經呢當中都肯定會有交我手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啦，就係、是、盧比亞斯就喺個做主席期間呢就當中好似係14年嗰時呢就發覺咗原來呢塔拔斯呢嘩佢呢完全就喺個分帳喺個電視轉播嘅分帳之後呢就完全呢就不顧球員球會嘅生死嘅，就分咗個咁雞碎咁多。咁呢其實就已經係公開盧比利亞斯公開就已經反佢話喂唔得喎，唔可以咁做喎。如果唔係嘅話，我就會點點點啊，會又會採取行動啊。我就會企喺球員嗰邊支持㗎，我就唔會再去任何嘅西班牙聯賽嗰啲場合啊、event 啊等等啊，唔會講咁咁講。咁呢啲咁嘅一連串嘅姿勢咧，其實就明示咗咧，兩者之間係有不少嘅牙齒印喺入邊嘅。咁選舉入面呢已經都其他已經講明塔拔斯都係支持偉拿支持拉里拿㗎啦，所以呢到到而家啦，盧比亞斯 上場之後，究竟同西班牙賽聯賽嘅賽會究竟合作會搞成點咧？嗱，呢個都幾關鍵嘅，因為第一西班牙聯賽賽會咧就。其實就而家就不斷咁擴展緊嘅發展緊嘅，咁希望拓展咗好多嘅市場，海外嘅市場，咁譬如中國嘅市場啦，中東市場啦，我喺我嚟緊都會喺嗰啲講沙特阿拉伯嗰呢支球隊嘅時候都會有提過啦，同埋非洲市場都有㗎，非洲市場而家都興旺嘅，同埋咧最緊要係佢哋都係積極咁拓展緊個。電視轉播權啊，就想將個電視直播權啊、轉播權咧，就賣俾唔同嘅地方，就可以追趕住英超嗰筆數，因為佢哋由頭到尾都係睇住究竟幾時可以追趕，跟住追到英超嗰個階段。咁所以其實塔斯咧，其實就朝住呢兩方面發展嘅，咁發展得就幾好嘅。咁啊，呢兩度究竟咧，盧比利亞斯上場之後會唔會咧有啲政策令到呢樣嘢會產生少少嘅衝突咧？啊，會唔會就係盧比利亞斯會揾攞翻啊？真係為住球隊球員着想，或者係要爭取翻個利益，而同佢又會再碰過或者係交手過咧？咁會唔會又真係可以化肉白為乾戈，最終係反而？是可以和平共處呢？咁啊，我諗呢點好緊要，因為呢兩個機構其實真係主導咗成個西班牙足球，不論係國家隊又好球員嘅發展嘅。如果喺個行政上面咧，呢樣個機構咧有咩衝突啊，或者係有咩嘢合作上面唔愉快的地方咧，其實咧真係會有機會影響到球員或同埋球隊本身嘅運作嘅。呢樣嘢係。我覺得是緊要的一樣，同埋我覺得而家因為佢哋兩個咧職員都有一段時間咧，所以其實未必咧真係咁快可以改善到嘅。同埋最緊要係塔伯斯，佢叫做大家都如果略知道，有睇到喺西甲喺而家亞洲市場或者其他市場咧，其實都開始做緊，同埋都做得唔錯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塔伯斯係有一定嘅功績。咁啊，之前塔伯斯都曾經傳過啦，就意甲嘅賽會咧，就想叫佢過去嘅。咁咧，仲要出到比佢年薪本身高不少嘅價錢，然之後叫佢過去。咁塔伯斯亦曾經都心喐過噶，曾經都諗住話，不如我過去啦。咁啊，因為佢都覺得而家咧有啲環節，比如呢個西甲個發展啊。甚至乎他都講過提過話，喂，足總嗰啲足總機構入面嘅行政啊等等咧，就令到佢覺得，喂，呢樣喺西班牙再要繼續發展咧，似乎係有個難度喺度嘅，咁啊，所以其實佢就想尋找新機會嚟到發展，嚟到就幫，可能係真係幫第二個地方，真係推埋人哋個。市場上去啦，就反而唔想喺老家度繼續繼續做嘢。咁啊，最後其實就西甲嘅賽會咧，西班牙聯賽賽會咧，就其實咧就出咗一嚿錢，嗰嚿錢咧就比佢而家嘅年薪多四倍嘅，去到成超過八零，要講真係幾廿萬嘅啫。咁嗱，而家出到過百萬嘅。嘅歐羅年薪嚟到你就挽留佢，咁啊最終好似都仍然都可以留到喺度啦，叫做係 OK 啦。但係咧，如果而家有呢個盧比利亞斯上場咧，會唔會激發佢會再走咧？如果屈得唔掂嘅話，可能會隨時會走嘅。咁啊，人哋都會再候住佢噶嘛，即係你一次唔得，即係好似同球員一樣啫嘛。你一次叫唔到，我會再叫你噶嘛。如果覺得呢個真係人才嚟嘅話，所以其實咧。而家盧比利亞斯上場咧，就面對緊一個問題嘅，除咗佢本身係咪真係可以兑現到個承諾，同埋係咪真係本身我哋以往喺報道認識開嘅呢位盧比利亞斯，首先上場之後係咪真係好似佢一如佢喺個董事嗰個 board 入面嗰個成員名單，可以做到咁開明，同埋可以循序漸進發展翻 西班牙本身嘅行政所有機關可以回復翻正常嘅運作啊，同埋有一個進步嘅空間之外咧，最緊要係同塔拔斯嗰呢方面究竟可以點樣和睦咁相處，同埋最亦都係要睇下究竟佢同西班牙最高嘅體育機構，即係頭先講嘅西班牙體育議會啊，超級體育議會究竟嗰個關係可以點樣維持到？咁啊，因為以往嚟講咧，個體育議會都曾經因為韋拿嘅事件咧，就令到或者係除咗韋拿事件之外啦，我諗係之前啦，咁就喺個球員罷工啊，或者係喺個其他嘅政策上面咧，都有過少少嘅意見不合嘅地方。咁啊，和比利亞斯睇下會唔會真係可以磨合到同埋團結到呢兩三個唔同嘅團體同埋嘅人員，咁呢然之後先可以呢真真正正呢喺首先喺第一，我諗係第一階段啦，我都諗住佢會再選㗎啦，肯定如果佢想做呢個位嘅話，咁啊睇下佢喺第一階段去2020年嗰時呢究竟可唔可以執返正成個機構，咁啊唔好以為我而家講咁多樣嘢，喂作為球迷西班牙國家隊或者西班牙球員關呢啲屁事咩？大佬唔關㗎嘛，喂韋拿再任30年佢都係溫得咁好啦，都係自己有個青訓團隊喺度㗎啦，係咪先？唔係㗎嘛，即係呢啲肯定唔關個功勞，唔可以擺曬落去西班牙足總㗎喎，咁佢自己本身個體系做得好啫。但係想講呢，如果個內部行政做得唔好嘅話呢，係第一係有機會令到而家西班牙足球入面嘅優良嘅傳統呢會有機會呢係會受損害嘅。咁始終嚟講呢，西班牙足總係會領導咗個國家隊啦，雖然聯賽就唔係佢啦，但係如果西班牙嘅足總同個賽會呢，西班牙嘅聯賽賽會係真係唔啱啱嘅話呢，就唔會維持到韋拿嗰段時間咁好，因為韋拿同塔巴斯雖然本身唔係好 friend， 但係都叫做 work 到嘛，但係而家盧比亞斯就未必係喎，咁所以究竟啦會擺啲和頭走啊，或者係真係為咗大局着想，真係會放下兩方面成見去做呢，我諗係要再睇嘅，咁關鍵都對西班牙足球呢起到一定嘅緊要嘅作用㗎，唔好話咁，所以西班牙而家足球我都講咗啦，背面前呢就都幾好，都叫做風光嘅，同埋都有不少球員上嚟，但係背後呢其實而家先啱啱開始改革，同埋我諗如果今次嘅改革係有成功嘅話呢，我諗亦都係女足嚟講呢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得益者同埋勝利者，因為實會呢嗰幾位女士都喺入面會提議動議呢樣嘢嘅，埋而家西班牙女足叫做開始有啲成績呢，我諗盧比亞斯本身亦都支持嘅，佢都真係支持啲較為細弱小所謂嘅弱小喺西班牙足總入面較為弱小嘅團體啦，所以預期啦，西班牙女足呢係會喺佢在任期間呢會更加有個長足嘅發展，至於其他嘅事務呢就真係審慎啲要樂觀囉，要審慎嘅樂觀啦，咁睇下盧比亞斯嘅真人啦，係入到建制入面啦，究竟係咪我哋認識嗰位囉噃。 大家好，我是點子冰冰的 EV， 你現在收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隨時有節目上載但是你聽不到的網台。